外国媒体和地区组织网站最近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老挝通讯社、美国合众国际社、日本共同通讯社、罗马尼亚的文传电讯社、罗马尼亚新闻报、塞内加尔的福克斯波布里报、几内亚全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中国环球网以及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者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等团体网站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黎明大街建设工地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上载了金正恩同志对平壤制包厂、平壤金正书烧酥厂和柳京泡菜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尼泊尔的阿尔潘堡、尼泊尔主体思想和先进政治研究记者协会和尼泊尔朝鲜友好协会的网站登载了金正恩同志对平壤制包厂、金山浦鱼酱加工厂和金山浦水产事业所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